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8啦，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就系复活节假期啦，嚟到最后一日啦，一年四日嘅复活节假期。咁啊，政府咧之前都预计咧今日应该会入境嘅高峰期啊，预计大会有大概会有咧52万人次翻嚟香港。由上个礼拜咧，其实星期三咧清明节开始咧，已经有唔少嘅市民咧开始系可能有啲去咗旅行啊，出外去外游啦。单系上个礼拜五同礼拜六咧入境处的数字显示咧，就有超过64万本港居民咧系出境嘅咁。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嘅情况咧？可能有一啲嘅业界特别关注，尤其是饮食业界，喺多咗一啲嘅市民外游嘅时候，会唔会对佢哋嘅生意有影响咧？定系话其实而家咧留港嘅人咧都系唔少嘅咧？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而家又想请多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哋饮食业界，佢哋睇到喺复活节假期呢段时间嗰个生意情况。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家和。头先就都话想了解到咧，因为复活节假期咁就未必系可能即系一啲游客咧嚟咗香港会多啲，可能香港外游嘅人多啲嘅。对于业界嚟讲，其实有冇睇到个生意嘅情况系点咧？定系复活节假期其实都可能多咗人出街啊？都带动到某一啲嘅生意咧，就算喺本地嘅市民方面。 过往呢几日，其实我哋睇到整体个市面都系淡静嘅。如果单纯睇一啲头先外游市民嘅数字咧，你都提及到啦。咁但系如果计算翻由4月3号到7号咧，咁单纯呢五日内都有133万香港嘅市民咧离开。外遊啊，咁如果133万咧，就即係都一個幾龐大嘅數字。咁香港都係730万人，冇咗133万，只係得翻600万人。而每日離開香港，仍然有大概28万嘅香港市民咧去出外嘅。咁呢個有少咧，都可能喺一啲短程嘅，譬如話去深圳一日遊啊之類咁樣。咁呢個咧對香港特別係餐飲啦、零售嘅市場咧，都造成唔多唔少嘅衝擊。我所睇到過往呢幾日咧，日間係有一啲市民同埋一啲外佣啊咁樣咧，都喺香港市面咧都多嘅。咁可能有幾個原因咧，就因為大家都係假期啦，既然喺香港都係留港消費噶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呢個假期之中咧，其實地鐵又半價。咁半價嘅收費咧，亦都係刺激到好多市民咧出外嘅。咁但係亦都可以睇到咧，好多呢啲市民嗰個消費咧，其實喺嗰、那個整體個金額上嚟講咧，就係、是、比較節省一啲嘅，就唔係話一啲高端嘅旅行。嘅人士啊，可以比較上花費比較多啊，咁呢個對我哋餐飲咧就影響大嘅。如果餐飲業整個復活節期間嘅話咧，我相信嗰個生意咧有大概15%至20%嘅跌幅嘅啊，咁呢個都對我哋構成幾大嘅影響嘅。 Okay。 我想问所谓15%至20%嘅跌幅系同几时去比嘅？同埋整体生意额有冇计过？可能呢四日嘅 假期嚟講，其實有冇計過大概預業界嗰個數係去到幾多咧？ 15%至20%嘅跌幅就係以放寬疫情嗰個防控之後，我哋有一段即係呢兩個月嘅時間咧，其實嗰個生意都回復翻有八九成咁多。咁單純淨係比較呢即係過往呢兩個月嘅生意咧，都有15%至20% 跌幅。咁對可以想象中嗰個影響幾大啦。咁sorry， 頭先話整體嗰個生意額咧，呢幾日咧， 整體生意額咧，每日平均大概都係2.3-2.5之間咁樣咯。如果一啲旺嘅節日嘅話，咁其實我哋可以做到4億以上嘅生意。如果係平時一般嚟講咧，都做到2.8-3億啊。咁所以嗰、那個跌幅咧，其實可以好明顯顯示到出嚟嘅。咁特別係夜晚堂食嘅話，似乎啲市民咧日間就出外堂食都唔少嘅。咁但係夜晚咧反而就喺嗰、那個出外消費嗰個意欲咧就比較差啲啦。 但我想知個原因係咩？即係嗱，以前可能疫情期間就試過冇晚市堂食啊，亦都可能係個晚市嘅時間縮短啦。但其實而家可以放寬曬噶啦嘛。有冇話其實睇到餐廳都係開翻好夜啊？定係其實可能都因應啲客有啲即係嘅情況啦，所以未必開到好夜咧？個情況會係點㗎？ 近呢段期間其實營業嘅時間咧都縮短咗，咁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係、是、生意唔係咁多嘅話咧，咁有一啲食肆咧平時開到10點、11點，而家都9點啊九點半啊關門噶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一啲市民咧仍然係有一個習慣性咧就係、是、提早食飯啊，咁6點、6點半已經開始食飯，咁啊8點零鐘咁啊已經翻屋企休息啊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就算有一啲地區有比較上有生意都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請唔到人手啊。請唔到人手，佢寧願咧就係、是整日嚟講，只係開一間嘅生意。咁如果你開多一間嘅生意，又生意唔夠嘅話咧，其實第一嗰、那個成本又高啦，第二亦都冇咁足夠嘅人手去服務啦。咁所以喺呢方面亦都睇到。現在我們人手短缺的情況、okay. 其實都挺嚴重。 剛才你說整體可能營業的時間可能早了關門，但是這個影響的生意還是純粹是晚市時間早了，但是其實離食的人差不多，或者每做一輪可能做多幾輪的、那個、次數都是一樣的，會不會是這樣呢？還有有沒有說哪些區影響大一點呢？這個晚市時間縮短的情況， 唔係你晚市嘅情況縮短，其實就係、是、最主要啲市民咧就係、是、提早咗食飯啦。第一，咁第二咧，亦都係真係近呢個幾月嚟咧個經濟亦都可能係真係有啲影響。咁譬如單純就係睇個股市個波動啊，或者一啲即係。整個香港的市面的經濟的狀況其實都還未完全復甦、市民也都不想說真的、出外消費那麼多，還有過往這兩個幾月來因為正值、是農曆年，農曆年期間其實大家都在、這段期間盡情消費了、所以之後呢我們都估計的了、三月尾或者、四月之後呢、其實是香港餐饮业的一个淡静啊淡季的时间来的。一路要去到过了五月六月之后呢，到我们期望呢六月之后内地的旅客多啲嚟香港啦，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幫助到生意啦。第二呢就係、是、四月中之后呢 四月十六号政府咧就派发个电子消费券啦，咁、希望可以有一个新一轮嘅刺激咯。 嗯，头先你话四月嗰个消费券就可能主要系本地嘅消费啦，咁但系你头先讲到话六月可能系嚟自旅客嘅消费喺餐饮业嗰度，点解要去到六月咧？五月已经系黄金周嚟，嗰阵唔系应该已经多翻啲客嘅咩？ 嗱，冇錯，五月係有個黃金週，呢、這個我哋都預期咧，內地嘅遊客係相對係會多咗嘅。咁、但係咧，如果比起以往疫情前咧，當時真係黃金週咧，就人頭湧湧嘅啦，從內地嚟香港嘅旅客咧，就非常之多嘅。而目前咧，我哋每日平均嘅內地嘅旅客咧，都係大概八萬人到嘅啫。咁如果週日嘅話咧，都係得大概五萬到六萬左右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我哋損失咗大概有50%嘅內地遊客嘅。因為以往咧，其實每日咧有大概165,000人嘅，咁而家得翻一半。咁就算黃金週呢段期間都好啦，因為我哋都預期咧有大概內地嘅旅客可能會有20-30%嘅上升。咁但係亦都未完全回復翻過往嘅境況，咁內地嘅客大家都知咧，而家即係香港已經雖然即係放寬曬所有啲，咁但係咧我哋同時咧亦都遇到不少嘅競爭，咁因為內地嘅遊客譬如話佢一個較長嘅時間亦都唔需要一定嚟香港，亦都係會揀選去其他嘅地方、其他嘅地區，甚至國內嘅城市旅遊。咁、所以咧，其實香港喺個黃金周嘅效應咧，就係減退 嘅。另外就想問，因為之前譬如喺土瓜灣咧，紅磡都話有啲內地旅行團咁去嗰度即係一啲食肆度食飯啦，咁啊造成對當區一啲居民一啲影響啦。咁我見到話餐飲業界都話有其他區開始又做多啲團餐啦，做到個分流嘅。你了解最新情況係點啊？係咪有啲話都去到一啲快餐店啊或者茶餐廳嗰度照係招待一啲內地團啊？多唔多係咁樣？ 有嘅嚇，已經安排咗。但係就唔係話真係好多呢方面嘅安排，但係已經有快餐店、茶餐廳啊，已經接一啲內地嘅團啊，甚至有啲觀光船咧都已經係做緊一啲團餐啦。咁同埋有啲酒樓咧都加入咗嚟到接待一啲呢方面嘅呢啲團啦。咁我都同一啲酒樓嘅老闆有傾過嘅，咁佢話如果啲旅行社咧係可以有一個定額嘅人數可以俾到佢嘅話，咁其實佢都冇所謂嘅。咁但係咧喺嗰個收費嗰方面咧，就要提高翻啦。因為如果做40元一個團餐嘅話，咁其實真係好平，做唔到。咁但係如果有60元到80元咧，佢願意去做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同你傾到呢度。黃家和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講到復活節期間喺飲食業界嘅生意情況咧，都講到啱啱講到就係話之前喺紅磡土瓜灣區咧，都有一啲內地團去到區內一啲嘅食肆嗰度啦，係食一啲團餐，咁啊喺街道上面聚集啦，令到一啲區內有啲影響嘅情況嘅。你自己近日有冇留意到個情況係有冇改變到咧？1872311，1872311，亦都提到餐飲業界都話啦，其實其他區都開始有多咗餐廳咧，或者酒樓咧，係做一啲團餐，希望做到一啲分流。頭先亦都講到，譬如一啲快餐店啊、茶餐廳啊等等，亦都係有招待咧啲內地團嘅咁。有冇見到類似情況？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浪漫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杨永杰，你喺啱啱系咪话礼拜五咧都同个区议员啦，同个旅监局嘅代表咧系视察个土瓜湾嗰个旅行团嘅情况啊？嗰个情况系点样？ 冇错嘅，因为而家旅监局嘅呢啲嘅对于平价团嘅一啲管理措施咧，就喺4月7日开始就严格执行。咁当日我哋同区议会一班嘅同事咧，同旅监局方安妮一起咧就去視察個措施嘅執行嘅情況。咁當時我哋睇到嘅情況咧，係的確有改善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因為嗰陣時就係清明假期，所以內地嚟香港嘅 呢啲平價團嘅遊客咧係相對少好多嘅，所以睇到個情況咧雖然係有改善，但係未必係真正嘅情況反映到出嚟，所以我哋都觀察緊嗰個措施到底係咪最有效，咁可能要到五一黃金週嘅時候咧。咁先會真真正正檢驗到嗰個措施嘅效果到底有冇效咯？ 嗯，所以有改善，你自己見到係點？即係雖然喺清明節假期人流相對少啲咧，係咪完全冇曬話啲旅行團喺街度等上落車啊，或者阻住一啲街坊出入嗰啲情況咧？ 少咗好多嘅。咁基本上佢哋而家嘅措施咧就團進團出。咩叫團進團出咧？就係成團嚟咗，即係佢預約嘅時間，跟住成團人一齊上餐廳。食完饭之后咧，成团人等齐之后咧，一齐落酒楼就上翻旅游巴就走。咁变相咧就减少咗喺路面等上餐厅食饭嗰个情况嘅。咁措施嘅规划咧，我自己认为系可行嘅，但系咧就要睇下真正嘅时候五一黄金周嘅高峰时间，到底佢执行嘅情况系点样样咯。咁因为你四月七号嗰日咧就因为团系非常之少嘅。所以你睇到個情況咧，就好容易去處理啦。咁但係你翻翻啲團多嘅時候咧，咁到底咧係咪執行到咧？喺實際上係咪真係管理到咧？咁呢啲都要睇實際嘅情況先可以評論到啦。 我見有啲報道係咪話即係冇喺個前門嗰度出，就即係應該喺條街度冇咁多人聚集，但係就話有啲喺後門嗰度啲旅客出入啦，咁變咗就積咗喺後巷嘅啫。係咪有類似咁嘅情況咧？但如果咁嘅話，係咪都？即係改善到問題，起碼唔會影響到大部分居民出入嘅情況，係咪咁樣？ 頭先你講嗰個咧，就應該係喺偉恆昌嗰邊啦，佢分前門定後門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佢一出嚟聚集咧，因為佢我哋都同旅監局嗰陣反映咗，佢係未執行得很好好嘅。咁正常咧，佢就唔應該俾啲旅客咧。就離開個餐廳嘅，佢應該係要等所有旅客食完嘢，集齊一齊咧就出去個餐廳，再上翻旅遊巴。咁嗰啲咧就係、是、應該係同嗰個指引咧就有啲衝突嘅。咁我哋都會同翻相關嘅部門咧，已經係反映咗咁嘅情況。我哋希望佢同翻業界咧就要求佢哋嚴格去執行翻嗰個措施咯。 都係一齊上去食，一齊落翻嚟咁。不過就多咗一個安排，就係、是、可唔可以可能喺後門嗰度就減少對其他即係街道使用者嘅影響咁，係咪咁啊？ 都係嘅，但我哋都期望咧佢係要整團咁走啦，就唔可以零散咁。喺出边集齐之后再走啦。 整体嚟讲，我见到有啲酒楼即系以前接待开团餐，譬如土瓜湾嘅呢一间酒楼啦，就话生意惨淡咁。系咪真系见到即系唔单止系嗰、那个做嘅措施有效，系直情真系去嘅旅行团嘅数目或者团友嘅数目系少咗好多咧？你自己观察到？ 其实报纸讲嗰个情况咧。同嗰個四月七號嗰個清明節咧，基本上內地呢唔會嚟香港個情況有關係嘅。我哋琴日去再視察嘅時候咧，啲團咧就翻翻嚟七七八八嘅啦。所以咧就佢嘅生意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只不過係佢記者講嗰日咧就係啱啱就係最差，即係團最少嘅一日嚟嘅啫。所以我哋見到都係人仍然咧啲團係非常之多啦，踴躍啦。咁我哋都期望旅監局可以再繼續做好分流嘅措施，將啲團咧就分流去唔同嘅地方啦，包括喺嗰個楊枝京，即係嗰個觀光船上面用餐啦。我覺得呢啲做法都好嘅，但係我哋對於就係去話啲大餐快餐店啊、茶餐廳去分流咧，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咁太利好啦，因為佢會影響到本身即係本地居民去食飯嘅時間嘅用膳嘅地方嘅。 暫時有冇收到咧？即係話，譬如去茶餐廳或者快餐店去招待呢一啲內地團嘅時候，有冇聽到一啲市民反映話對佢哋有影響啦？另外，頭先有冇即係除咗話上去觀光船嗰度食飯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你聽到係即係都係啲方案諗緊嘅咧？又 過去我哋都收過一啲去茶餐廳食飯，即係疫情之前咁嗰陣時咧，都係好多居民反映，因為佢。大家都中午揾地方食飯嘅時候咧，去咗啲茶餐廳，佢哋本身食開嘅，就變咗旅行團包曬嚟食，咁對本地居民係好大影響。所以我哋唔認為咧，就分流去啲茶餐廳啊、快餐店啊係有效嘅，咁反而會滋擾到居民。我頭先認同阿黃生所講嘅，我哋而家必須要提高嗰個個人嘅餐標， 而家40蚊咧，其實基本上所有啲酒樓啊、食肆都唔會接嘅。咁、 嗯、 但係如果你話提高到啊60蚊、70蚊咧，其實好多旅遊景點嘅一啲嘅食肆咧都會去接嘅。所以我覺得旅監局都可以考慮一下，或者業界都可考慮一下，係咪都係應該將嗰、那個個人食飯嘅餐標提高到60蚊到70蚊咧？ 嗯， 如果你係仍然維持40蚊咧，你只係逼死喺即係土瓜灣紅磡呢幾間餐廳裏面做、嗯，因為其他餐廳都唔會做。咁但係你去到60蚊、70蚊咧，其實你去到我哋平時即係啲旅遊點嘅食肆餐廳都會接嘅。你包括流浮山啲食肆啊，甚至我哋一啲嘅唔同嘅旅遊點嘅食肆都會接啲團客。 嗯， 所以我覺得即係業界就要重新考慮一下。即係嗰個餐標強度，同埋我哋係咪真係要諗下我哋未來長遠嘅旅遊嗰個策略係點樣咧？發展係點樣咧？而家就係不斷鬥平，當你不斷鬥平嘅時候咧，咁你個餐邊你係冇可能去提高嘅。咁、 嗯、 我哋係咪都係真係要業界要諗一諗，我哋真係要做一啲好嘅旅遊體驗俾啲旅客，提高翻少少，雖然價錢高唔係高好多。但系咧，你都好有好嘅旅遊體驗俾翻啲旅客咯。 OK， 即係講到一啲低價消費嘅團啦，咁啊見到之前局長楊潤雄都有回應嘅，就話過嚟一日半日咧都係一個花費，對香港依然係重要嘅，都帶動到零售餐飲業啦，對經濟嘅發展都唔能夠忽視。又話除非團費係唔合理地低或者有欺詐成分啦，否則咧係唔會特別規管嘅。點睇呢個說法咧？又 我同意嘅。但而家佢即係坊間，即係你就算你喺淘寶揾嘅一啲平價團，香港一片團或兩天團咧，佢都係以鬥平為主嘅。但有陣時平到咧就唔係咁合理。你譬如講2000蚊港澳遊加埋珠海，講緊2000蚊10日，即係平均一日200蚊。你計下條數，你住宿各方面，基本上你係冇可能係營運到嘅。咁你如果用呢個價錢嘅話，你只能咧就一個人40蚊嘅餐標，所以我覺得就唔係咁好啦。甚至有啲咧就係唔包午餐嘅。咁你對旅客嚟講就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體驗咯。 OK，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係立法會議員，頭先講到楊潤雄局長講到嘅咧，佢就話指定團費咧係一個商業嘅社會嘅自由運作啦，但係咧只要團費具透明度啦，而旅行社都提供符合價格嘅服務咧，旅客係可以自由選擇嘅咁。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女子冰球队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在第三级别 A 组以5-4取得13分，历史性在世锦赛夺得金牌。香港冰协在赛后话，感谢社会各界近日对冰球运动员的支持，而领队关婉仪更加激动落泪。他说非常多谢男女子 U18 所有球员和他们的家庭多年来为香港冰球的付出，见到球队今日的成绩，他觉得之前的工作再辛苦都是值得。关婉仪又说，很希望向政府表达他们明白国歌的重要性，特首和官员不用担心。乌克兰军方说，在过去的星期六日，俄军向乌克兰不同地区合共发动40次空袭、4次导弹攻击，同埋58次来自多管火箭系统的攻击。这些攻击主要集中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俄军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多个人受伤。教宗方济各在发表复活节文告的时候，继续关注俄乌战事同埋其他地区的冲突。他祈求天主协助乌克兰人民走上和平之路，将复活节之光照亮俄罗斯人民。他又呼吁国际社会努力结束这场战事，以及世界上所有冲突和流血事件。

8:37，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講到關於旅客，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咧，之前喺電台接受訪問嗰陣咧，提到一啲即係旅客嘅問題啦。講到旅客消費力嘅問題，頭先都引述到啦。佢就話，無論係高消費亦或係低消費嘅旅客咧，即使係一日遊啦，或者係只係嚟香港食飯，又或者嚟香港到訪景點啦，只係過嚟一日半日咧，都有花費嘅，對香港都係重要，因為有可能帶動到咧零售、餐飲業同埋對經濟發展咧都唔能夠忽視。至於有啲意見話係咪需要限制嚟港旅行團嘅團費啊，或去減少一啲低價團、平價團出現嘅問題咧？咁局長嘅講法就話，除非團費係不合理地低或者欺詐嘅成分，否則咧係唔會特別規管。又指咧係定團費咧係一個商業社會嘅自由運作啦，只要團費咧係具透明度，旅行社提供符合價格嘅服務咧，旅客係可以自由選擇嘅。不過政府都希望可以爭取更加多高消費嘅客群嚟到香港咧，喺措施上面做安排，例如發展遊輪業等等。指點睇咧，18723111，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就係流感嘅季節啦，就已經踏入咗噶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疫情之後啦，係首次再進入呢個流感嘅季節啦。見到私家醫生咧就反映啊，喺上個月咧開始咧就係未能夠訂咧啲係用嚟醫流感嘅一啲藥咁。其中喺兒童方面呢一啲藥咧就係短缺嘅情況相對嚴重啲。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先，家庭醫生林永和，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啊。 早晨，林永和医生，我想知系咪话所谓有即系流感药系唔够嘅情况咧？有一只叫做奥司他韦嘅，究竟奥司他韦系一只药嘅药名，定系某只药嘅成分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咧？ 佢系个成分名啦，咁就系一个抗病毒嘅药咧。咁我哋通常用喺甲型同乙型流感，如果喺病发48小时内食咧，咁佢就都有好多证据就证明可以减低重症啊，同埋縮短嗰個病情咯，咁我哋都會即係醫生會，如果係小朋友係高危嘅，咁又或者係成年人嚟講，如果係即係我哋都係想減低嗰個重症咧，咁都會考慮用呢個藥咯嚇。咁而頭先講話個供應上咧冇錯啦，因為我哋知道三月其實開始陸續續一啲呼吸道病毒嘅季節咧，咁就包括流感咧都唔例外，就即係變咗喺呢個口罩令解除之下咧，大家復常嘅社交咧就自然會有交叉感染噶啦。咁所以都即係睇翻就變咗好多社區嘅醫生、兒科啊、家庭醫生咧，就發覺啊都多咗好多流感個案。我哋即係喺診所度都會考慮用一啲快測咧，就即係變咗確診到佢係即係流感啦。咁於是乎咧就開抗病毒藥啦。咁而小朋友一般我哋話8岁以下咧都會開藥水啦。咁所以即係原先有啲醫生就一路有一啲存貨係頭先個抗病毒藥嘅藥水啦，咁就俾啲兒童啦，咁但係慢慢用下就用曬啦，跟住咧就問藥廠攞嗰陣時咧就即係一係就提供唔到，又或者係即係要佢要少啲咁樣。咁最新我哋都知道就即係再多啲一啲咁嘅個案發生嘅時候，咁而嗰個供應咧就似乎就即係有不足啦，喺嗰個藥水嗰方面。咁不過就其實慣常係有個做法咧，就即係佢嗰個成年人版本咧，就係一個膠囊，咁拆開係啲粉末嚟嘅，咁啊可以將佢溶喺啲甜嘅液體咧，或者係水度啊咁樣咧，咁都即係可以即係喺不夠呢個藥水嘅時候咧，就即係一個取替咁樣咯。 我想搞清楚先，因為係咪而家即係流感啦，而要睇醫生嘅小朋友係特別多咗，定係成年人都多咗咧？嗰個情況係點啦？第二就係頭先話缺藥嗰個情況，係咪主要都係喺兒童嘅呢啲流感藥嗰度咧？成人嘅流感藥係冇問題嘅，係咪？ 係啦，嗱，咁其實所有年歲都有機會啦。咁只不過我哋特別流感咧，就發覺喺小朋友咧，就即係嗰傳播咧，以往都係比較值得關注，甚至比新冠咧更加即係好似容易啲喺小朋友個學校啊，或者一啲聚會啊傳播咁樣。咁而即係睇翻就係如果嗰個藥物嗰度咧，因為成年人就藥丸啊、膠囊咁樣咧，咁我自己診所啊嗰啲都因為呢幾年都即係有一啲存貨喺度咧，就即係變咗都仲足夠嘅，因為之前冇爆發過咁樣，咁係唯獨就藥水咧就係即係唔夠啦，因為再訂都訂唔到咁樣。咁不過即係而家了解咗個情況，因為藥廠好似都係話，即係藥水嗰個提供係可能都有一段時間先至補給到咁樣咧。咁我哋 即係都希望市民理解，咁我哋可能就會用一啲膠囊咁樣係、 okay. 即係自製一啲藥水咁樣咯、 嗯。即係講緊兒童嘅流感藥咧，就係、是、已經冇到係要用成人嘅去即係粉末嘅劑去代替㗎啦，即係已經冇㗎啦，唔係話可見嘅將來冇。 暫時我哋聽到好似過咗假期後，睇下有冇新嘅資訊啦，咁但係就、 okay. 即係俾到大家一個信息，就總之如果小朋友真係需要食呢個藥咧，其實香港係有嘅，咁只不過我哋係即係會解釋清楚俾你聽，我可能係用一個藥粉咁樣嘅、okay. 製造一個藥水咁樣咯。 頭先你話用藥粉，即係醫生自己係將嗰啲膠囊拆出嚟變成藥粉，跟住就叫家長去沖嚟俾小朋友飲，咁定係家長自己做嘅？ 呢、這個有唔同做法啦，不過我估好多診所都會即係自己即係。其實都是俾得小朋友的就即刻用得噶啦，咁就係即係藥水咁樣咯。咁只不過我哋即係用一啲藥粉咁樣係即係按佢嗰個既定程序去即係成為一個藥水咁樣咯。咁、但係即係冇錯，外間有啲資訊就啊，俾啲膠囊啲家長咁教佢自己喺屋企，即係即係好似藥丸就用藥水咁樣咧。咁呢個做法就睇下係咪有唔同嘅診所有唔同做法咯。 嗯但我相信你剛才說兒童那隻的流感藥不夠，你說都要一段時間是吧？藥廠說一段時間有沒有多久才？ 我看到有些傳媒說就說藥廠覆了是6月才可能會有、 知不知道為什麼原因要等到那段時間？ 其實都可能即係因為大家即係都睇到服常咧，好多即係樽頸位，即係有時即係真係嚟到先至發現咯。咁我諗即係藥廠即係其實都呢三年咧，基本上我哋全球都冇爆發流感，咁佢個供應鏈啊、生產鏈可能都有所調節啦。咁變咗突然間個需求咁大，我相信係全球性啦。咁變咗佢都有一定即係要追翻嗰個而家個需求，可能有啲生產鏈都要時間先製造翻咯。 但我都想了解一下私家診所咧，本身訂藥嗰個過程係點啊？即係逐個月逐個月訂，定係唔夠貨唔夠藥先至訂？咁點解會今次出現短缺先至發現啊？原來藥廠又唔夠嘅咧？咁係咪預少咗咧？本身都 其實我哋都會按需求啦。咁有時啲藥都會譬如話訂多少少嘅，如係流感季節前咁樣。不過你話多到係即係今次係有啲即係。預計之外咁，因為即係個口罩令解除咗，咁再加上三四月係流感都係一個旺季咧，咁先至會有咁嘅情況咯。不過即係之前好多醫生其實都即係呢三年因為冇爆流感咧，都唔會話存貨好多呢個抗病毒藥啦。咁所以可能都係即係三月開始咗，似乎有先至開始訂。咁一開始訂，其實佢本身已經冇存貨喺診所，所以可能分得好少咁樣咯。 因為其實係咪一定流感藥係要用呢一隻叫做奧司他韋成分嘅藥嘅咧？有冇其他藥可以去取代嘅？ 咁其實係第一就唔係個個小朋友確診流感一定要用呢藥嘅，我哋都要同家長傾翻啦。即係佢第一，即係佢要48小時病發用啦。咁同埋如果係有一啲譬如哮喘啊，一啲慢性疾病，我哋就會用啦。又或者而家我哋擔心嘅一啲新冠加流感同時感染嗰啲個案咧，我哋驚佢高危啲就會用啦。咁其他一啲健康小朋友咧，嗱流感係好犀利嘅，發高燒、周身散曬啊、咳啊、喉嚨好痛，即係都會辛苦。而且我們如果想三歲以下小朋友他是即沒什麼即感染過其他病毒，我們怕他那個即有沒有打流感針的話，我們就怕他的病情嚴重一點，都會商量回即用不用這隻藥。但是我們都擔心如果即用得太多，會不會這隻藥第二天變成抗藥性呢？那我們醫生都會審慎和那個家長談下是不是必須用這樣。 Okay. 那也有其他的抗病毒藥的，即還有另外一隻呢是吸落個口度一啲粉末嘅，就不過要五歲以上用啦。 嗰只就冇供應問題係嘛？ 嗰只我都要了解一下，因為嗰只就如果睇啲研究咧，就即係嗰個成效咧就冇頭先嗰只咁好嘅。 Okay. 不過即係如果缺貨嗰陣時，我哋呢個都係一個考慮。 嗰只叫扎那米韋， 係 OK。整體嚟講，你而家市面上即係所謂缺流感藥嘅診所，其實係去到幾多啊？普唔普遍啊？或者定係全部有缺都係只係兒童嘅流感藥？ 我相信都是藥水嘅啫，咁所以其實大家唔使擔心，應該如果用到個膠囊可以即係轉做藥水咧，咁其實應該大部分診所都會提供到嘅，唔使擔心。 我想講下政府嘅講法先，因為佢就回覆到啦，衛生署方面就話一直根據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係儲備抗病毒藥物啦。根據計劃，政府儲備足夠嘅劑量就大約1100萬劑嘅抗病毒藥物，咁其中有。 大約九成啊，都係頭先講嘅呢個奧斯他韋。咁另外衛生署都話一直同奧斯他韋嘅註冊藥劑製品嘅註冊證明書持有人啦，就住本地嘅供應情況咧係保持聯繫，並且得悉有關嘅產品咧喺本地市場咧有供應。哦，好得意啦！即係點解佢好似同藥廠傾就話有供應，咁但係同即係落到去私家診所嗰度理解，又似乎藥廠喺起碼兒童嗰只藥嗰度啦，就未必可能供應到。點解會有個落差喺度嘅呢個？ 咁我相信政府嘅都係講成人劑量啦，即係為主啦嚇。咁另外就即係如果你話係啦，政府嗰個存貨佢即係擔心大爆發嗰陣時，即係每年都即係有即係儲備係足夠，甚至乎剩餘嘅劑量啦。咁而即係私家嗰方面就變咗係我哋係直接同藥廠去即係去採購咁樣啦。咁只不過我哋。即係如果假設係有個即係連藥廠都唔足夠貨，而政府有一啲存貨喺度嘅，咁會唔會可以有一個調配上提供俾私營診所呢？咁、但係而家澄清咗啦，即係其實成人劑量，總之個膠囊係足夠嘅，咁我哋即係退而求其次咯，就整即係如果係製作一啲藥水俾小朋友係需要用嘅時候，我哋都可以提供到。 即係如果真係連成人嘅藥都唔夠，係可以有一個所謂借藥嘅機制喺公營嗰度拎出嚟，係咪咁咧？而兒童嘅流感藥又可唔可以咁？ 同我哋私營都有一啲協商啊，或者一啲溝通嘅，咁佢哋都譬如流感針啊，或者其他都我哋即係都會可以，如果真係有咁嘅需要，大家都會變通都可以協調嘅。 流感針方面咧，除咗頭先講話流感藥，流感針方面有冇一個供應問題啊？ 係啦，流感針呢，咁其實都係我諗好多社區醫生都幫手打針呢，其實今年大部分都係即係。破了自己過往紀錄，即係都好多人嚟打嘅。咁其實不過就係由十月初開始一路打咧，即係我哋驚嗰個流感喺即係冬季爆發嘛。咁所以其實打到我自己都係一打到一月尾咧，都已經係即係我哋要預訂一啲針嘅同藥廠。咁譬如我訂咗2000針，咁我都打咗2000針，再同佢要多400針咁樣都打曬㗎啦。咁打曬之後有一段時間咧，藥廠就話啊，即係冇㗎啦咁樣。咁同埋嗰陣時都冇乜市民再嚟打啦，因為譬如話熟嘅病人每年都打。又或者有些新嚟打的都打，即係都差不多打得9-10噶啦。咁而嗰時又未開始解除口罩令啦，又未開始有而家呢個改變咧，即係突然間話爆發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之前即係醫生即係問啲藥廠咧，咁其實佢哋都話即係冇貨噶啦。咁就即係而家其實都開始好多訂來年即係下一個季嘅針嗰個預訂都開始噶啦。咁但係突然間有個爆發同埋有個需求，同埋我哋都睇翻。最新數字啦，咁其實6個月到兩歲嗰個接種率咧係非常之低啊，即係不足10%。咁另外有啲群組50-64歲啊，或者係今年新開始中學生個接種咧，都係得好。即係好低啦，譬如中學生得10%多，咁50至64歲又係10%多，咁65歲以上好啲啦，40%多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話去到6-7成先做到群體免疫咧，咁其實都仲有一大段距離，咁所以咁我哋都了解翻啦，咁之前好似就話訂唔到針咁但係就即係。在呢幾日咧，咁其實我都了解過咧，其實衛生署都有啲協調啊，問翻啲藥廠，咁就其實提供嗰3間大嘅流感針藥廠咧，都會有幾萬針嘅存貨嘅種。咁不過因為啲期咧冇錯，之前有啲係4月夠期，咁而家有一啲係6月同7月嘅期嘅針咧，咁應該喺聽日即係過咗假期之後咧。衛生署就會出電郵俾我哋參加疫苗資助計劃嗰千幾個醫生咧，咁睇下我哋就會可以聯絡翻藥廠咧，就訂購針啦，咁嚟到回應翻。如果依家係突然間大家就即係都覺得啊，即係未打針嘅，就我哋希望盡量鼓勵去打啦。咁總之就香港就唔會話即係唔夠針去俾一啲需要打嘅市民嘅。最緊要就係你要踏出第一步，要走嚟打啦。咁即係特別係6個月到2歲嘅即係小朋友咧，佢、家長要審慎去考慮打針呢樣嘢。 OK， 即係所以係訂到嘅，其實都不過就要假期之後咁。 係啦，嗱、可能就訂咗就即係可能診所就留低個名，咁啊過幾日送貨啦，咁先至安排接種咁樣咯。相信是有幾日的時間咯，要。 OK， 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同你傾到呢度。 好， 林永和咧就係家庭醫生啦。頭先都講到話一啲流感藥同埋流感疫苗嘅情況，其中流感藥咧，佢就提到，尤其是兒童嘅流感藥咧，好多時都係藥水啊， 即係劑型嗰只啊。咁就話佢都遇到一啲情況，就係唔夠呢個兒童流感藥啦，可能要用一啲成人嘅藥去處理，包括可能係膠囊嘅粉啦，或者有啲係話磨碎佢嘅方式啊等等咁。你自己點睇？或者你帶小朋友去睇醫生嘅診所嗰陣，有冇遇到一個類似嘅情況咧？就係一啲本身嘅兒童流感又唔夠嘅情況咧，有冇聽聞咧？1872311。另外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蕭生你好，早晨。 早晨，崔俊明，有冇了解過頭先講嗰啲流感藥係話有短缺嘅情況啊？ 嗱，就特敏福嗰個膠囊咧，就其實個供應係 OK 嘅，冇問題嘅、因為膠囊不嬲個保存期都可以7年至10年。咁即係由出廠至到真係過期日子咧，都成有成7至10年。咁點解水劑就個供應咁少呢？因為其實佢個保存期得2年啫。咁即係話佢由製造至到佢過期日咧，得2年時間。咁有機會就係、因為之前大家都知啦，即係新冠肺炎，咁佢就算有儲存都好啦，因為都有3年期。咁即係話換句話講，好多其實都過咗期㗎啦。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點解水劑特敏福會少咧？就係、因為全球嗰、需求大咗好多，即係因為之前嗰個新冠肺炎啦，咁啲人士就少患呢個流感啊，變咗佢接觸流感病毒嗰個機會少咗好多咧，咁就而家完咗個新冠咧，咁大家除咗口罩啊，同埋通關咧，咁變咗容易啲感染，咁變咗個需求全球都大咗啦。 算唔算其實喺藥廠嗰個預算方面都係預低咗？因為頭先話嗰啲水劑其實嗰、那個。兩年就可能要過期嘅啦嘛，即係冇遇到呢一個過期嘅情況而準備多咗，係咪咁咧？ 都有機會嘅，因為佢哋可能冇估到個需求咁大啦，咁同埋一般嚟講，因為個期咁短，個保存期咁短咧，藥廠就唔會生產咁多嘅。咁由於香港啦，因為香港其實不嬲以嚟個特敏福個水劑用量都唔係咁多，咁變咗可能佢哋都要睇翻，即係而家嘅需求大咗啦嚇。咁同埋要市民要明白一樣嘢咧，就係唔係話一患咗流感一定要食特敏福嘅。咁其實我哋可以留翻啲特敏福，就算話軟劑都好啦，就可以俾一啲比較高危嘅人士先至服用啦。 你自己觀察而家有冇所謂特敏福嗰、那個處方啦，或者市民去服用嘅時候有一個濫用嘅情況咧？ 反而我哋睇到咧，就喺公營機構嗰個用量都唔係話突然之間飆升嘅，因為正如我頭先講啦，其實都係一啲比較高危。咩叫高危呢？即係當然年長啊，有長期病患呢啲，即係驚住有併發症，就可能要俾啲即係特敏福俾佢做治療。咁細路仔5歲或以下嗰啲，啲都係高危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如果真係喺社區就係、一啲健康康嘅小朋友咧。其實佢有流感啊，咁其實以往都係噶，最緊要係打流感疫苗，反而唔係感染咗之後就服食特敏福。咁如果本身佢自己身體係不嬲以嚟都係健康嘅，其實唔食特敏福都冇問題嘅，因為其實都有一啲叫舒緩性嘅藥物，即係譬如撲熱息痛啊，一啲咳藥水啊，咁其實已經冇問題噶啦。 我另外見到你有建議係咪話可以引入一啲非原廠製嘅奧司他韋呢個成分嘅藥水，即係點樣啊？ 特敏福嘅成分咧就係、個學名叫奧司他韋。咁奧司他韋嘅即係其實佢個正廠就羅氏啦嚇，咁就特敏福。但係特敏福已經過咗專利，咁而家都喺美國啊、加拿大都有啲叫非原廠嘅製造嘅水劑又好、軟劑又好啦。咁、那個成分係一模一樣嘅。咁其實都可以考慮，如果真係有機會即係、個水劑嘅嗰個需求大咧，其實可以。引入或者用一啲個指定病人嘅，如果真係有咁大嘅需求咧，就可以用一啲非原廠嘅水劑啊，咁都可以舒緩到那個需求嘅。 但呢個係咪只可以喺公營系統嗰度攞到呢啲非原廠製嘅水劑？同埋喺短時間內係咪做到咧？即係涉及嘅程序會唔會都比較複雜嘅？ 都係嘅，個申請同呢個藥物辦公室嘅衛生署藥物辦公室嗰度申請啦。咁公營機構會常用呢個方法嘅，但係私營就比較少啲。但係如果真係如果最快嘅方法咧，其實都係用翻呢個膠囊，然後打開個膠囊，然後倒啲粉，溝埋啲甜嘅，又譬如糖水啊，咁其實都可以當水劑用。 估计如果用即系而家开始真系揾一只叫非原厂制嘅呢一啲即系奥司他韦嘅药水啦，其实要几耐嘅系？ 其實都講緊係1個月到啦，雖然都係你話個程序比較複雜，但係因為其實佢申請啦，同埋最緊要嗰、那個即係 譬如在美國有個飛燕廠藥廠，他有沒有興趣即運一些藥入嚟香港咁解嘅？咁一般嚟講都冇問題嘅。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我哋暫時嚟講都可以用膠囊代替，所以都未必需要真係用呢個方法啦。 OK OK， 膠囊即係講緊用成人嗰只藥嗰只膠囊去係 啊， 俾小朋友用藥水去 食。係啊，冇錯，就其實就剪開個膠囊或者打開個膠囊。倒落去大概五毫升嘅我哋叫做糖水度，咁其實都可以俾啲細路仔啊，或者啲老人家俾人士去服用噶啦。 嗱，呢個就係、是、即係私人市場可以用呢個方法啦。咁但我想知，其實喺公營嘅系統俾小朋友食嘅呢一啲即係感流感啦嘅藥啦，係足唔足夠噶？其實有冇可能係喺公營嘅系統去借一啲藥俾私家醫生咧？ 其實就醫管局。或者一個公營機構啦，一般嚟講都比較少借，除非我哋做一啲救命嘅藥物啦，都會借俾佢哋，然後就問佢，當然問佢買，佢哋買翻俾翻醫管局啊，或者佢要俾翻錢醫管局。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係、是、其實政府都有儲存呢啲藥物嘅。咁即係正如頭先各位醫生提到啦，嚇林醫生提到，就其實可以睇下政府啲儲存有冇可以俾啲私人機構啦。不過正如我頭先講啦，唔係所有。即係患有感冒流感嘅市民都需要食呢啲特敏福咁其實其實我相信都係有一個突然之間一個需求大咗嘅，但係如果一般嚟講都冇問題。 但係公營嗰個感冒藥嘅水劑係足夠噶嘛？因為我擔心個情況會唔會有可能啲家長見到私家診所係唔夠呢啲兒童食嘅水劑感冒藥，就去轉咗去公營嗰度去睇啦，咁變咗公營嗰個負擔就大咗啦，會唔會咁咧？估計？ 其實最主要個公營，因為始終佢哋係個睇個病人比較多啦。咁而家儲存無論係膠囊啦，同埋水劑都係足夠嘅。咁同埋最主要就係頭先提到啦，係有需要嘅人先處方，咁變咗個量就已經好穩定嘅。咁當然啦，你話啲家長會唔會驚到走去公營機構，希望有特敏福？咁我都呼籲啲家長就唔需要擔心嘅，因為其實係一啲比較高危嘅群組嚇，或者一啲好細個嗰啲細路仔先至有機會，即係需要食到特敏福嘅。如果其實普通好似以往，其實你都知道啦，啲細路仔萬有流感咧，其實一般嚟講食啲舒緩性嘅藥物。 最後一分鐘到啫，流感針個情況你了解到又點樣？係咪都有缺貨嘅情況？ 流感針就係私營嗰方面，聽完林醫生講話，可能而家仲有啲人未打啦嚇。咁其實未打嘅意思即係話有啲缺貨。咁其實政府一不嬲以嚟都係資助一啲長者啊，同埋一啲細路仔即係後細細個嘅細路仔，嗰啲一定有足夠嘅流感針嘅。咁至於私營市場嗰啲，因為佢要打人就可能會少啲咧。咁或者而家可以睇翻藥廠個供應係點樣啦。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進入了呢個流感季節啦，有私家醫生都係反映喺啲治療流感嘅藥，特別係以兒童方面係治療流感嘅藥水咧，就有短缺嘅情況。劉衛生署有個回覆嘅，咁就話咧係根據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咧，就係有儲存足夠嘅劑量啦，大約1100萬劑嘅抗病毒藥物，其中大約有90%係奧斯他韋。咁另外咧，衛生署都一直同奧斯他韋嘅註冊藥劑製品嘅註冊證明書持有人咧，就住本地供應情況咧保持聯繫，並且得悉咧有關產品咧喺本地市場有供應。另一方面，就住私人醫療市場嘅疫苗供應咧，衛生署都一直同疫苗供應商咧保持聯繫嘅。就近日私營醫療市場嘅疫苗供應咧，已經同唔同嘅流感疫苗供应商是确认有足够数量的流感疫苗，并且在今年六月或者之后才到期的存货可以是给私家医生订购的。医生可以跟供应商联系，按需要自行去购买所需要的流感疫苗的。有关于 流感的药流感疫苗的情况，刚才也都讲到有关于一些市道，尤其是复活期间一些饮食业界的情况，还有就是旅游业之前都讲到在土瓜湾红磡区一些嘅旅客聚集喺街道嘅情況嘅，咁有冇觀察到有啲咩唔同咧？1872311啊，喺措施做嘅。 之后1872311。有徐小姐打上嚟，喂，早晨。 诶，早晨，主持。 你好，请讲。 听到啊？ 听到，请讲。系。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咧，又理解香港人嘅心态，我想整体讲下旅游业啦。咁成日话旅游业而家唔不景气咧，实在就唔系嘅。香港人好中意旅游，外游咧，我哋系好蓬勃嘅。不过系由内地入境嗰啲团体游咧，系好平淡或者好惨淡咧。咁主要都系啲营运者嘅问题。咁我观察到啲新闻片段咧，嚟呢啲团嘅人咧都系中老年人嚟嘅，可能佢对香港有咩设施唔系好认识。咁之前都有啲業界話啊，冇人投訴喎，即係冇事咧就唔可以成立嘅，因為佢哋啲短期遊佢都唔知道有咩規例。咁同埋話喺九龍某區啲食飯等嘅擠塞情況咧，作為一個普通香港人咧，都唔可以接受嘅，即係要等咁耐時間係食飯係少於30分鐘咧，係虐待嚟嘅。咁呢個業界係少人係入職咧，咁我都可以理解到，就係話前線工作人員都唔希望話同埋一啲入境旅客喺啲咁困難嘅情況喺所謂旅遊咯。咁所以就算佢話唔係違規冇欺詐成分，咁我都覺得係營運者個問題，佢係吸引一啲內地唔熟悉香港人嚟，中老年人嚟，咁嚟到根本唔係一個好好嘅體驗，係好影響香港嘅聲譽嘅。咁所以話，就算唔需要立規咧，我都覺得話佢如果經營唔到咧，都係個自然淘汰嘅情況嚟嘅咯。唔該曬。 OK， 好，唔該曬徐小姐。講到一啲入境嘅旅行團嘅情況嚇，1872311，咁佢就都留意到啦，可能某類團嘅團友嚟到香港，可能因為個價錢相對低啲，未必有一個比較好嘅體驗。徐小姐嘅睇法係咁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一下咧，就系有关于之前有啲嘅年长啲嘅司机咧，涉及到一啲交通意外咧，都令大家关心到职业司机嘅健康会唔会都系受到关注咧？因为都可能涉及到唔同嘅乘客啊嘅安全啊等等啦咁。嗱，目前咧喺运输署咧个嘅体格檢驗證明書嘅，咁就係冇話分即係職業司機咧，定係一般司機啦。咁啊，講緊嘅對象就係一啲70歲以上要續牌嘅司機，咁就可以續一年啦，或者係3年嘅牌嘅。咁佢哋就要咧去自己去診所嗰度咧係做身體嘅檢驗啦，咁攞呢個檢驗證明書啦，咁根據個表格嗰度咧有成7項嘅疾病同埋身體傷殘嘅情況啦，以及係21項嘅建議參照檢查嘅範圍，咁涵蓋啲咩咧？譬如視力啊、精神狀態啊、平衡協調啊、高血壓等等嘅，咁但係就冇特別提及咧，究竟個醫生咧要用啲咩方法去檢驗呢一啲嘅範疇嘅咁。嗱，有報道咧就提到話唔同嘅醫生咧可能做法有啲唔同啦，咁亦都提到可能檢查嘅時間亦都有一啲落差啦。咁其中明報嘅報道咧就話佢哋做過一啲嘅了解啦，咁最快嗰一間做檢查嘅診所咧，只係大約5分鐘到嘅啫咁。另外，立法會議員都了解到，因為運輸署咧而家就係話做緊之前有個嘅政府同專家小組嘅成員咧，就話喺3月底咧已經係做咗一個會議，就住呢一啲嘅主要建議咧，係有一個相當嘅共識啦，就話喺今年年中之前咧會開始個諮詢工作嘅，有關於呢、這、一個。司機係咪做即係體檢安排嗰個檢討啊？咁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咧，田北辰咧就話：據佢了解咧，運輸署檢討之後咧，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針對商用車司機，咁就話佢哋嘅體檢年齡咧就由而家70歲係降到65歲，並且咧係強制1年1檢，傾向係唔設呢個嘅年齡上限嘅咁。呢、這個做法係咪有效去保障，或者係更加係令到一啲司機，尤其是係商用車司機嗰個嘅健康咧？咁你自己又點睇？1872311，1872311，想請多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副主任杜新堂，早晨。 系早晨，阿司徒主持， 你好，你好，杜新堂，可唔可以先讲下其实现时嗰、那个嘅做法，即系医生咧就要帮一啲要续牌70岁以上嘅司机咧做嗰个体检嘅，其实个过程通常系会包括边啲检查嘅项目嘅咧，或者你睇到当中有啲咩要改善嘅地方咧？ 嗱，通常咧就系包括你嘅血压啦，亦都会问你嘅血糖啦，亦都睇下你嘅血脂即系胆固醇高唔高啦，通常就问呢。3樣嘢多嘅啫，咁由於你淨係問呢3樣嘢嘅時候咧，我本身個人認為咧就係應該就唔夠嘅。但係血壓，如果我有食藥， 能够维持咗我血压嘅问题，当然问题唔大啦，系咪？ 嗯、 但好啦，血糖咧，血糖系咪即时会同你做一个血糖测试咧？未必。咁啊啦，血脂仲更加难搞啦。血脂你唔抽血嘅时候，你根本上就验唔到啦。点解我哋话觉得系比较化学啲咧？就最主要就系话你根本上都未必 check 得清楚。咁当然今次就得到咁多传媒嚟关注嘅话咧，但作为一个司机咧就好开心嘅、 嗯， 即系起码证明大家都关注得到，即系年长嘅司机能够有好嘅体格检测咁解啫。 嗯，头先你提到呢啲项目，譬如血压、血脂、血糖呢啲，你觉得唔够？但我见翻睇而家个叫体格检查嗰个嘅检查嘅范围咧，就俾医生可以去参照咧，都有好多其他个，譬如视力啦，咁譬如精神状态啦，譬如即系嗰啲肌肉系统啊，系咪即系有变形啊，或者譬如平衡同协调啊等等，好多唔同范畴。你自己以你所了解咧，或者做呢一啲嘅检查嘅时候，系咪都涉及到呢啲嘅咧？定系唔系嘅？只是得部分会做的啫。 只是部分咧，头先所讲咧，最主力就是你的所谓血压。你血压冇乜问题的时候咧、嗯，几乎大多数都会得噶啦。但是协调嗱，后期宣布得紧要嗰头咧，亦都有啲要求就做呢个协调啦。 嗯。 无论你视力、听力嗱，唔系净系视力噶嘛，仲有听力咧。听力以及呢、這个协调啦，即系。 嗯， 我哋所讲嘅嗱，我除非就係影嘅啫，否则嘅话咧，我哋都好难讲，即係将你两个手伸开眯埋双眼、 嗯、 而能够指尖对指尖嘅话咧，咁即係证明得到你嘅身体协调咧就比较係好嘅。 OK， 咁尤其是我哋成日所批评就话个心脏嘅问题，咁、 嗯、 心脏嘅问题，咁你如果就算你肯俾呢一个心电同我哋啊，但系亦都未必一定 check 得到你嘅心脏有问题嘅、 嗯， 所以多方已经要求过政府咧，希望能够俾埋呢个心脏以及协调，咁啊协调就比较简单啲做得到啦，系、嗯、咪？咁好啦，如果能够造成得到个大脑支配个小脑嘅时候咧，令到我哋嘅手脚协调嘅话咧、 okay ， 就变咗少咗好多呢个交通意外。 嗯嗯，我见头先都提到啦，有议员就话据佢哋了解咧，就系、是、运输署其中检讨一个建议咧，就系、是、日后针对商用车司机啦、嗯，即系包括埋的士司机啦，咁佢哋嘅体检年龄咧就系、是、由而家70岁降到65岁，并且系一年要做一次呢个嘅检查。头先讲到话呢啲检查嘅项目，你觉得可以有啲可以再做多啲啦，但系嗰个密度上面一年一检、嗯，你觉得会唔会太密咧？或者降到65岁呢个睇法又点睇咧？又 嗱，当然降到65岁亦都系无可厚非，因为大家都希望身體上冇咩問題啊嘛，咁既然冇咩問題嘅時候，就算你65歲有70歲又好，咁如果你能夠檢測都係冇事嘅，當然好事啦。好啦，至於一年話好，3年又好，但係最主要都係話究竟政府支唔支援嗰啲商業司機去做車嘅檢測，唔好忘記，如果你頭先我所講心電圖唔得嘅，就再要深入啲 check 嘅時候咧。要錢嘅喎，好多錢喎，咁點樣能夠支援我哋去作出嘅檢測咧？ 嗯，即係其實最介意就係嗰個錢嘅問題，或者對你哋嚟講最關注係呢樣嘢。 真嘅呢啲，咁、 嗯、 如果冇錢嗱，由於冇錢嘅時候咧，嗰啲長者我唯有唔去檢測啦，希望冇事。咁啊，希望冇事，而家比較係容易過關啦。但係好啦，如果將來你話真係緊張啲嘅嗱，事實上我都寧願去。檢測得好啲嘅，咁、 okay. 啊起碼交通意外都少啲啦。 O、okay. K， 即係其實而家譬如做少啲項目，其實都同係咪司機都介意個錢有關係？因為如果你做多幾項嘅身體檢查，咁咪可能錢又貴啲咯？會唔會係咁樣？ 係冇錯。咁就如果我哋去私家嗰度，梗係貴啦。咁而家你政府所俾出嚟話係啊，佢年年甚至一兩年叫我哋去檢測一次，但係嗰啲作用唔大噶嘛。咁你咁普通嘅時候，你點知道我身體有咩問題咧？ 你自己覺得會唔會可能都頭先你話加多啲項目啦，會唔會可能都可以係而家個做法就係醫生去跟住呢啲範圍，然後就因應唔同嘅情況啦，咁就去做一啲嘅身體檢查，需唔需要硬性去規定有啲項目一定要做嘅咁？咁對於醫生嚟講又清晰啲，對於個司機嚟講又會唔會多啲保障咧？你嘅諗法係點咧？呢個 應該係嘅。 嗯， 咁我都話最主要你都係話視力啦、聽力啦、 以及呢一個協調啦。 OK， 咁如果你能夠做齊咧，就好好多嘅。 嗯嗯，我見運輸署其實而家都有啲俾商用車輛司機嘅免費健康檢查喎，嗰啲又反應點㗎？業界 啦，我成日所講就作用唔大，你淨係血壓、血糖都冇啦，咁你血脂你又唔知啦。啊，咁你問你自己本身有冇冇血糖，冇血糖 OK 就得啦。太過簡化嗰啲。 嗰個係免費健康檢查同 免費嘅。 但是跟七十歲續牌那個是不是不同的兩樣東西來的嗎？ 不同的。 是的是的。 譬如說七十歲那些的。 是的，所以我就說免費這個的反應是怎樣 的？免費的反應當然 好很多了，起碼個個都願意去做了。但是最主要就是給我們什麼呢？給我們好像說真的多一些做一個檢測的問題。 嗯，剛才你都覺得話，即係做一啲身體檢查嗰個錢係一個負擔啦。如果真係要一年做一次呢一啲嘅檢查，你自己覺得應該要有幾多資助俾啲司機咧？ 起碼大半啦。呢啲嘅就，如果唔係嘅就好似話，即係你叫啲司機已經揾唔到食乜嘢啦，連長嗰啲係咪？咁你再要做埋曬要俾錢嘅，咁啊唯有咪就。寧願唔檢測咯，即係搏下咯，咁、okay. 無謂搏啊呢啲。 嗯嗯，另外我見係你講埋先， 你講。 嗯，因為我想講埋有啲議員就話，即係而家去了解到個方案就係唔設呢一個職業司機嘅年齡上限啊嘛。你自己同唔同意咧？但係佢就話，就算唔設上限，係咪都要用立法嘅方式去限制司機做嘢嗰個工作時數咧？你覺得點 啊？嗱，立唔立法咧就因人而異啦。因為事實上大多數嘅司機又好乜嘢都好，都唔希望俾人綁住嘅。咁但係能夠話資助佢哋作出檢測，如果唔檢測，你唔係冇發牌俾佢，以及必要時作出一個懲罰性嘅懲罰性啦嚇。 Okay. 簡單啲嚟講嘅就咁，但係而家你冇辦法噶嘛。到而家為止，你咁簡化，尤其是頭先所講到嘅話，如果免費政府所推出嚟嘅免費咧，我認為就真係真真正正唔實際。 OK， 你都是同阿杜新堂嚟傾到呢度先。杜新堂是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副主任啦，佢就好關注到呢個嘅體檢好幾樣嘢嘅，就係、是、錢啊其中一個問題啦，同埋嗰個檢查嘅範圍。佢話而家譬如一啲只係涵蓋到血糖啊、血脂啊嗰啲，佢覺得係唔足夠嘅等等。你自己又點睇呢？因為有議員就提到話即係其中一個運輸署係檢討之後咧嘅建議就係針對一啲商用車司機啦，體檢年齡由而家七十歲降到65歲，並且係一年一檢嘅。另外有关于嗰个检查嘅范围啊，究竟点样做咧？咁亦都系社会嘅关注嚟嘅。1872311，有林先生打上嚟，早晨。 你好，我系做紧的士司机，而家都开紧工嘅。 吓， 我今年系七一啦。 嗯。 我敬望政府咧，我71岁开工咧，有两个行家84同87开工咧，系香港嘅耻辱嚟嘅。点解咧？喂，冇任何人想超过71岁都开工阴公啊！揸的士啊，唔系屋企扫地啊，知唔知啊？好有危险性啊，知唔知啊？啊，你冇可能咁噶嘛？你而家仲要限制我哋，而家点解而家冇人揸咧？因为搵唔到食噶嘛。嗱，好似我哋啲石活节，我哋游紧白云，差唔多挨车租咁滞。啊，咁啊，你同时你验身啊？我啱啱8月咧，我想转行，又去职业教训读完书，想考牌。我一定要考咗牌，验咗真先考到牌噶。我用咗验咗好多嘢，总共用咗1500蚊。啊，大佬啊，我已经冇嘢捞噶啦，你仲要1500蚊就好，真系对我嚟够贵，知唔知啊？ 即系资助咗俾你哋，就应该会好啲，就会做嗰个身体检查啊嘛。 啊，嗰个职业再稳嗰个，我读咗课程嘛，我读过电器课程啊。 嗯。 我一定要验真合格先考牌啊！ 嗯嗯，所以我就话啦，如果要日后要一年一检嘅话，如果有资助俾你哋，系咪都愿意做？ 而家冇人做啦吓，同时你咩？我哋失业咪政府俾我哋啊，即系你冇可能，我哋上次我打过嚟，冇可能我哋靠而家4000蚊养活自己噶嘛？ Okay, 你嘅支持人4000蚊，你一个月得唔得啊？我保证你唔得，唔追唔净系食饭都唔得，知唔知啊？冇交水电煤啊吓。 OK， 好啊，唔该晒林生。林生就是一位即系的士司机嚟嘅，咁啊，讲到自己都71岁噶啦，咁提到就系、是即系呢一个如果要做检查嘅话啦，身体检查啦，嗰、那个钱嘅负担系一个问题吓。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会唔会有其他嘅的士司机有佢哋嘅睇法咧？咁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医学会会长郑志文医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谢志文医生。嗱，运输署就话系做紧一个检讨呢个驾驶执照持有人嗰个体检安排啦。咁亦都喺回复我哋嘅时候咧，提到话专家小组咧喺三月底嘅会议咧，已经就住检讨个司机体检安排嘅主要建议达成咗相当共识，就话年中会咨询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等等嘅咁。你觉得检讨司机体检安排有冇啲乜嘢嘅睇法，或者呢段时间有冇听到一啲嘅意见咧？你自己又点样回应咧？又？ 我想现在最主要的考虑呢，其实就是分开职业司机和即是非职业司机啦。咁可能对于职业司机的要求会高一些，因为职业司机来讲呢，他们留在路面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啦。咁亦都系即系佢即系驾驶所要做嘅决定啊，比较频密啲啦，亦都有载住乘客同埋唔同乘客嘅风险啦。咁所以可能嚟讲咧，就运输署对佢哋嘅要求会高一啲啦。咁可能会就系加密，即系譬如可能验嘅次数会多啲啊，喺岁数嘅要求可能会有一定嘅减低啊。或者是他驗的項目可能會多一些。 嗯，即所以你都同意，譬如田北辰他就說據他了解，其中一個方案就是針對商用車司機由70歲降到65歲的那個體檢年齡，也都說可能是強制去到一年做一次的檢查，不過呢就沒有說設這個職業司機的年齡上限的。你即我聽你這樣說應該都是同意這個方向的，這個收緊的方法是嗎？ 我諗其實最要佢出嚟，即係個內容細節係點先？即係而家我哋醫學上咧，其實成日講係實證醫學嘅，即係好多嘢係有研究做一個背景啊，同埋嗰個即係考慮嘅因素。即係會唔會有一啲研究佢哋可以攞到出嚟，就係話誒幾多歲以上啊，或者做乜嘢啊，個風險係譬如喺某一個年齡或者是某些情況下急升，所以我們就要去看這些情況。即譬如一般我們在家庭醫生做年檢的時候都是有些指引去跟從，就是有些大型研究或者有些專家就做了一些即統計學上的分析，就發現就某些情況是特別需要照顧的。如果有這樣情形來講，就即對於譬如司機或者對於市民那個即認受性會高一些。 嗯，有沒有65歲和70歲那個的分別大不大呢？即講到65歲這條線，你們初步怎麼看呢？ 我想始終都要畫條線的，咁可能降低的，譬如現在退休年齡60或者65，咁即係屬於一個即係高專注力啊，或者係體力要求高嘅降低年齡，都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其中一個方向之一。 OK， 好。嗱，鄭志文醫生，因為好快到九點半鐘，我哋要聽一節新聞啦。轉頭翻嚟，我哋都想繼續傾下，因為其實65歲或者去到70歲，隨住年齡增長，其實去做一啲體檢嘅項目有冇需要唔同咧？或者而家坊間有啲討論啊，係咪可能都要指定某一啲檢查嘅項目咧，俾醫生咧咁？轉頭翻嚟，我哋再傾好嘛？转头就有医学会会长郑志文医生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女子冰球队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在第三级别 A 组以五战四胜取得13分，历史性在世锦赛夺得金牌。香港冰协在赛后说，感谢社会各界近日对冰球运动员的支持，而领队关婉仪更加激动落泪。她说非常多谢男女子 U18 所有球员和他们的家庭多年来为香港冰球的付出，见到球队今日的成绩，她觉得之前的工作再辛苦都是值得。关婉仪又说，好希望向政府表达他们明白国歌的重要性，特首和官员不用担心。今日是复活节长假期最后一日，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过去几日大批市民外游，市面淡静，整体生意额估计较防疫是估计较放宽防疫措施之后下跌15%至20%。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港铁过去星期六和星期日 推出车费半价优惠，可以刺激到留港消费的市民出外，但是消费力较弱，尤其比较少市民夜晚出外堂食。他又说期望今个月16号派发消费券，以及6月之后内地客增加可以带动消费，但是他说虽然香港已经放宽防疫措施，但是遇到不少竞争，内地客不一定拣来香港，黄金周的效应已经减退。医管局早前联同卫生署和两间大学医学院的代表到英国招揽人才。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接受专访的时候说，短时间内或者未必可以看到抢人才的成效。他认为本港可以重新审视医科生可以参与的工作范畴，增加他们的实践经验，例如即将毕业的医科生可以分担部分工作。陈家亮说，就读毕业班的医科生有能力将病人按严重紧急程度分流，亦都能够做到初步诊断、急救和简单化验。若果能够增加他们的实践经验，不单止有助减轻医疗体系的压力，亦都可以令他们有归属感，形容是相得益彰。法国南部城市马赛一座住宅大楼发生爆炸之后倒塌，波及附近两座楼宇。消防在瓦砾堆中发现两具遗体，另外至少有五个人受伤，多个人失踪。消防说由于现场布满瓦砾，搜救需时。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市内一座四层高的住宅大楼发生爆炸之后起火，其后倒塌，波及附近两座楼宇。其中一座楼宇在几个钟头之后亦都倒塌，超过100个消防员到场，现场冒出浓烟。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到场视察，他说由于现场起火，高温令到搜索犬无法参与救援。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对受影响的居民表示关切和慰问，并且感谢救援人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天色好转，星期四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来说怀疑我犯了法，要按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和密码， 户口多了个收款人，要按这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是不会经短信或电邮的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的。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家就讨论翻啦，运输署咧就系检讨紧呢个驾驶执照持有人嘅体检安排。头先提到议员咧，据佢了解咧，就话其中一个运输署嘅检讨嘅建议方向咧，就系针对商用车司机咁啊，体检嘅年龄咧就由而家70岁咧以上啦，系嘅司机咧就系降到65岁，而且系一年做一次检查嘅，咁亦都倾向系不设呢个年龄上限。咁啊，继续同啊郑志文医生倾下。郑志文医生系医学会会长，早晨。 早晨， 谢志文医生。咁头先就提到一样嘢咧，即系降到65岁啦，而家70岁啦。其实你自己觉得唔同嘅年龄需唔需要做嗰个体检项目都唔同，即系譬如65岁可能做一 lot 嘅一批嘅检查，随住年龄增长可能要再做多啲，有冇需要系咁样嘅咧？ 我谂就唔会再咁样细分噶啦，因为佢唔同话我哋一般即系就住身体健康嗰个检查，而 而是他集中就是想知道即是各位司机在路面上会不会有危险。咁可能佢唔係純粹喺疾病方面嚟睇啦，而係指定某一啲會影響駕駛嘅情況嘅疾病，即係可能突然間出現嘅心血管疾病啊、睡眠窒息啊、暈眩啊、痙攣啊、血糖高低嘅差別啊，即係呢類會影響佢個清醒度，同埋影響佢嗰、那個即係手腳協調啊，即係嗰啲情形嚟去睇。咁呢一方面嚟講咧，就会再细分，譬如65、75咁样噶啦。 OK， 你自己觉得一年做一次嘅检查嗰个密度会唔会太密咧，或者系定系足唔足够咧？又 我觉得都差唔多噶啦，不过就可能真系需要譬如政府资助翻啲职业司机，因为喺一位人士去做啲检查，可能几千蚊嚟讲就多啦，但系政府俾出嚟嘅数即系有限钱嚟嘅，即系即系为咗推行，我觉得。即係呢個考慮係要加埋入去嗰個計劃裏邊嘅，咁但係你話一年一次，我覺得差唔多㗎啦，因為有時我哋譬如見到病人咧，即係可能一年一次年檢咧，亦都睇到唔少由完全冇事而出現到有血壓高或者係糖尿病嘅人。咁样嘅情况咧，都始终要摆一条线咧，就一年差唔多啦 吓。OK， 另外我就想问，因为而家咧，就要即系70岁以上嗰啲要续牌啦，续一年或者3年嘅牌咧，就要注册医生为申请人咧做一个体格检查嘅。咁就话系有一个可参照嘅建议检查范围嘅，包括视力啊、平衡同协调啊、听觉啊等等啦，咁精神状态等等啦，咁头先同一啲司机嘅代表倾咧，佢就话可能嗰个嘅检查咧，可能都系涉及血压、啊、血脂、啊、血糖、啊、之类，就未必做晒咁多个范畴嘅。我想了解一下，从即系医生嘅角度咧，系点样去选取，即、就、系、是、对嗰个司机系做嗰个体检嘅时候，系会有边啲项目咧，或者喺唔同嘅范畴入边，究竟系做边一啲嘅检查，系点样决定嘅咧？ 佢唔系选取嘅，其实你只要仔细睇翻卫生署嘅指引咧，佢就系包罗万有嘅。不过佢净系讲啊，譬如系统啊、神经系统、肌肉系统、协调能力。视力，即系佢讲咗个系统出嚟，咁理论上咧，其实差唔多包晒全身噶啦。不过佢就冇指明里边嘅内容，咁究竟佢去到几深入咧，就由个医生决定啦。所以譬如我哋睇嘅时候咧，亦都攞翻头先嘅准则，就系佢呢一位司机喺路面上喺个车嗰度揸住个车，会唔会对自己或者途人造成危险？咁所以我哋一般睇咧就係協調能力啊，有冇一啲慢性疾病可能會突然間出現突變，導致譬如佢暈咗啊，或者失去控制能力啊嗰類咁樣嘅情形啦。咁所以其實好睇翻個病歷嘅。我哋其實反為堅持一點咧，就係可能司機去翻家庭醫生係有佢嘅病歷，或者佢睇開醫生就睇咧，其實就簡單好多啦。即係你揾一位人士去到一個從未睇過你70年嘅醫生嗰度，突然間憑你口講，我哋俾就算半小時啦，我哋都始終係對嗰位病人個認識啊檢查咧係有限嘅，即係我哋唔可能知道曬佢所有嘢。咁所以就係會係從一啲基本，譬如頭先講解嘅情況，量血壓啦，同埋睇個病人同佢嘅傾談之間啊，睇佢嘅入嚟行啊，穩唔穩陣嗰啲嚟決定啦。 有冇需要做一啲硬性規定？即係如果真係一年做一次檢查嘅時候，一定要包括咧呢個體檢嘅項目咧。譬如而家譬如一啲巴士公司每年做體檢嘅檢查項目咧，有心電圖啊、膽固醇啊，亦都有啲工會話係咪可以建議加入檢查啲頸關節啊、手關節啊、腳關節啊等等。有冇需要硬性係做一啲嘅檢查項目係定咗出嚟咧？ 其實醫生嚟講咧就唔會反對嘅嚇，因為你始終嚟講你有嗰一樣，我哋咪做咯。咁但係就要攞個平衡啦，因為究竟嗰樣嘢做咗係有冇用先？因為好多人想當然嘅做法啊，我哋每年檢查乜嘢啦，咁就身體健康。但係而家個趨勢就係實證醫學啦。究竟我哋譬如做咗呢樣嘢嚟講咧，幫唔幫到嗰件事先？嗱，譬如我哋家庭醫學好多嘅組織，譬如美國嘅 USPSTF 啦，或者英國嘅 NICE， 即係呢啲組織咧，其實政府組織佢哋會做咗好多。研究同埋嘅數據分析，即係做咗呢樣嘢之後咧，其實係唔係能夠達到你嘅目的？即係好多人想當然咁啊，我做個靜態心電圖咪可以睇到嗰個人有冇心臟病咯。咁但係做一個靜態心電圖，如果你冇病歷嘅，個病人一句話都唔同你傾嘅，咁你能夠揾到佢有心臟病嘅機會咧？ 其實好低嘅。咁所以就係要有呢啲咁嘅研究出現咧。咁譬如喺醫生上，咁我哋咪照做咯。咁但係你最緊要係說服個病人同埋市民，點解我哋要花呢個錢同埋個時間嚟做呢啲嘢啦？ 因為有的士司機都反映話，即係體檢嗰個時間好唔同啦。有啲可能去到五分鐘就已經係做完成個檢查啦。咁係咪都反映咗某啲狀況咧？個時間會唔會真係太短咧？ 我諗最緊要就係個病歷啦。即係譬如你已經係睇緊嗰位醫生啊，你每個月覆診一次你嘅慢性疾病，咁其實對佢嘅情況好清楚，即係睇咗佢五年啦，咁我一路睇住你有冇轉變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好似頭先講啦，你去到一個完全唔認識你嘅醫生，其實幾多時間都唔會夠嘅，即係你仲要等報告啊，你又可能要睇啊，或者係佢可能嗰位病人佢瞓足。正常先嚟睇你啊，同佢平時嘅表現完全唔同啊，又戴翻佢從來都唔戴嘅眼鏡啊，咁所以嚟講咧，就即係其實都有個自律性同埋即係醫生同病人嗰個了解喺度。你如果個病人唔配合，其實點樣講，其實係好難完全知道一個人嘅身體狀況。 OK， 好，唔该晒郑志文医生。郑志文医生咧就系医学会会长，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关于呢一个驾驶执照持有人嘅体检安排。有欧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 早晨，欧生系，请讲。 系嗱，我咧就系现职嘅的士司机嚟嘅，我67岁。咁咧，我都好认同系验身嘅，同埋咧，我想话嗱，我咧就每3-2个月，政府咧就会同我哋做一个，不嬲我哋都嗰个叫做即系验身嘅，譬如抽血啊，度下其他嘢咁。嗱，如果喺嗰度咧，佢可唔可以加翻入去呢个认同啊？咁你咪我哋咪唔可，我哋咪唔可以，即系唔需要特登又去刻意走去驗身咯。你明白？咁同埋一樣嘢就係點解而家咁多事故發生咧？嗱，第一有好多種原因嘅。嗱，第一就係話而家我你都知而家抄牌好犀利噶啦。咁我做專業司機，而家尤其是去廁所或者買個飯盒啫，唔好話坐低食飯嚇，去買個飯盒啫。我哋都可能會抄牌嘅，咁以而家目前呢幾年嚟睇咧，我哋一抄牌咧就幾乎白做咁滯嘅。咁而家所以好多司機咧就寧願唔飲水，又唔食飯。咁你諗下，佢又唔飲水又唔去屙尿，或者佢好急啦，佢都揾唔到，因為而家咧去揾個廁所咧就係好困難嘅。你唔同以前啊嘛。以前去茶餐廳、酒樓咧就好方便嘅，而家你睇下邊間茶餐廳啊，寫明唔借俾你嘅廁所。咁好多司機咪忍咯。好啦，你如果你一忍，咁你喺馬路又塞車，咁你個司機嗰個腎上腺係咪好犀利啊？ 即係總之都係即係成日我可能未必有方便去廁所，都影響到身體嘅情況啦。呢、這個就係阿歐生其中提到嘅一點咁。另外仲有廖生嘅，早晨，早晨，廖先生係。你好，你好，请讲。廖生喺咪电话旁边呢？嗱，好啊，咁啊，廖生，我哋睇下可唔可以联络翻佢啦。咁啊，头先就一路咧都系讲到咧有关于运输署检讨身体检查嗰个嘅情况啦。咁就有议员就提到话，佢了解到系针对其中一个方案就系针对一啲商用车司机。咁我体检年龄咧就而家70岁降到65岁，都系强制一年一检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先听一节1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战国日本是一本讲述日本战国历史的书，是日本女作家茂里美耶的作品。 茂里美耶生于高雄，在台湾接受中学教育，又曾经在郑州留学，能够使用中文和日文写作。她是一位多产的作者，因为曾经翻译小说《阴阳师》而广受关注。 战国日本是一本写得浅白的战国历史小说，分为大事篇、饮食篇、女性篇和城池篇。 当中大事篇以历史风云人物为主线，当中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三巨头的故事。毛利元就、上杉谦信、武田信玄这些都很受读者关注的战国大名亦都有专章讲述。 比较有意思的呢，例如比较早期的北条早云和齐藤道三呢，都在书里面呢有讨论。对一般读者来讲呢， 呢本书应该可以帮大家了解战国时代大部分重要嘅大名啦。以事件为主嘅，则包括广为人知嘅统合间之战同埋本能寺之变，呢啲咧都系四平八稳嘅选择。不过咧，我更加喜欢佢喺饮食篇里边对食材嘅描述，例如 佢写到织田信长唔喜欢食京都料理，因为信长认为京都料理嘅味道太淡，几乎冇调味。 事实上咧，织田信长甚至打算当场去处死嗰位倒霉嘅厨师嘅。最后厨师就把所有嘅菜式都加咗盐，信长咧立即就觉得好好食啦。其实日本同埋朝鲜王朝嘅宫廷料理口味都非常之淡薄，一样咧可以话系东亚皇室嘅风尚，亦都可能反映住宫廷同埋武士阶级嘅分别。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战国日本》，作者茂里美耶，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港铁在上年因为发生了八宗令到服务延误超过31分钟的故障，按住机制就是要被罚款是 1.03 亿元，安排之下每2500万就要推出一日半的一日咧係半價乘車日咧係回饋俾乘客嘅咁。嗱，今年嚟講就會有四個半價日嘅咁啊，包括就係啱啱過去咗嘅八號同九號啦，嚟緊5月13日和14日咧，呢四日咧都會係叫做半價日嘅，係四日都係分別係星期六同星期日嚟嘅咁。嗱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咧，你自己有冇都多咗係搭港鐵咧？有冇享受到呢一個嘅半價日咧？嗱，之前其實港鐵咧有一個講法嘅，香港客运服务总监杨美珍咧就话，之前咧就系用一个叫做每程系3%嘅优惠，即系叫97折嘅回赠。佢就话咧听到有啲意见咧，觉得咧都系觉得比较少啦，唔容易察觉啦，以及咧系等得比较长。咁就话咧，通常咧就睇前一年嘅数字结算啦，到之后嗰年嘅6月先至实施。咁就有啲声音或者意见觉得咧，你发生咗事故啦，不如尽快回赠翻俾啲市民啦。咁講到明，佢話咧就係希望有一種咧叫做獲得感咁樣咁。嗱啱啱咧就做咗呢一個嘅感謝日啦，即係半價嘅日子啦。你自己點睇咧？又想請一位嘅議員同我哋一齊傾下。有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張欣宇。啱啱過去嘅星期六同星期日咧，就係兩個選定咗嘅叫做半價乘車日啦，或者叫感謝日啦咁。你自己點睇港鐵呢個安排？ 這個安排剛才主持人都有講，就是其實在港鐵在個票價調整機制做一些就是一些訪或者一些調查的時候，有些市民就說從來都沒有聽過，或者都不是很感覺到那個每一程 3% 的一個優惠，就是維持半年的優惠，所以呢就變咗咧，就變化出嚟咧，就話不如咧就揀定日子，就做翻一個半價優惠咧。咁半價優惠咧，嗰個感覺咧係會強啲嘅，即係你搭完車之後見到有個半價嘅優惠扣減咧，你都會感覺得到咁樣。咁呢個就係成個背景啦。不過其實啱啱嘅呢一個週末咧，咁啱撞到一個長假期啦，再加上宣傳方面其實都做得唔係太多，所以見到咧成個港鐵嗰個本地嘅網絡咧，嗰個人流量咧，其實相對係比較少嘅，可能比以往嘅一啲週末咧就更加少人嘅。咁啊，呢個都係我哋見到嘅情況咯。 啱啱就因為復活節假期啦，可能有啲市民外遊啦，但整體嚟講，你觀察到市民了唔了解，即係或者知唔知道啱啱嗰兩日，即係禮拜六日咧，係一個即係搭港鐵係半價嘅優惠，或者所謂受惠嘅幅度程度又夠唔夠大咧？又？ 係你講得啱啊！即係有兩個因素啦，就我哋見到4月7日啊，即係星期五嗰一日咧，其實嗰一日咧，香港居民計香港居民啦，離開香港嘅一個人數咧，係講緊即係一個淨流出咁樣啦，係講緊咧係超即係差唔多15萬啊！咁你15萬人離開咗香港啦，喺個週末啦，咁變咗其實你每一人你當佢大約可能2至3程車，咁佢每即係每日嗰個人次咧，其實都會少咗幾十萬嘅，咁另一方面都見到咧，其實整體喺車站入邊嘅宣傳啊，同埋喺電台啊、廣播啊，其實都唔係好聽得到呢個半價日個宣傳，所以見到琴呢個週末咧，其實真係都有唔少市民啦，尤其星期六，其實佢出嚟搭車，你去到搭車之前，你問佢你知唔知今日有個優惠咧？其實佢都唔知嘅，即係搭完車之後見到嗰個價錢嗰一下咧，先會留意到。咁呢個都係即係呢個週末出現咗嘅情況咯。 不過是不是真的宣傳有少呢？港鐵都說已經透過不同渠道去廣泛宣傳，包括是有新聞稿啦，車站有不同類型的廣告啦，站裡面也都有一些乘客的資料顯示屏啦，在應用程式在 App 那裡都有啦，或者港鐵的網頁Facebook 專頁都有的，這些宣傳工作是不是都已經做足了，或者叫做提了市民呢？又 其實佢而家做嘅咧，就主要係一啲社交媒體啦，一啲電子宣傳啦。咁我哋見到喺車站入面咧，即係以往可能會用翻啲廣播，即係提前幾日啦，會做翻廣播，話俾大家聽邊一日邊一日係有啲咩特別嘅活動。咁例如咧，尖沙咀做人潮管制嘅時候咧，提前一個禮拜咧，其實附近啲車站就不斷喺度做啲廣播。咁呢啲就就唔係好見到佢有做啦。咁另一方面喺嗰、那個可能車站嗰啲閘機嗰度咧，即係動過牌咁啊。有張海報 poster 話俾人知啊，今日係半假日咧，咁呢一個都係即係比較常以往常做嘅一啲宣傳方法咧，亦都係冇做到嘅。咁另外就係喺個車廂入面嗰啲電視啊，或者係嗰啲車廂入面啲新聞啊，或者啲電台啊，咁其實呢啲都冇做到嘅，所以其實提升個空間仲係有嘅。咁當然佢唔係完全冇做啦， okay. 不過個提升空間見到仲有咯。 嗯，同之前嗰、那個方法去比，即係每程就3%嗰個車費回贈啦。你自己其實睇完之後，你覺得邊一個可取啲咧？ 每一程3%嗰個咧，其實就真係我哋都問過唔少嘅街坊市民咧，其實好多人係唔知道嘅。 嗯， 即係佢每一程搭完之後，因為個車票其實每一程都係一樣咁啫。即係嗰個同埋個幅度係比較細啦，其實好少人知道有呢樣嘢嘅。咁一個半假日咧，起碼咧喺個社會上咧就或者係即係大家咧會有啲討論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即係佢咁樣做出嚟咧，佢本身都係一啲一啲調查結果出嚟嘅一個改變啦。咁、我覺得有佢個道理喺度嘅。 譬如港鐵又好啦，或者局長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都提到就類似嘅原因嘅，即係都話原本個優惠就唔係好夠明顯啦。就如果週末係全日半價咧，可以俾公眾有一個叫做獲得感，佢仲用到獲得感呢一個嘅説法嘅咁。獲得感同實際獲得，你覺得有冇需要都要了解一下咧？即係會唔會都覺得港鐵要公布翻呢兩日咁四日嘅乘客嗰個搭車數字，去睇到同之前去所謂3%嗰個程程去回贈嗰個嘅比較咧，有需要嚟做。 其實咧，如果喺金額嚟講咧，應該就真係差唔多嘅，因為其實佢都係計咗嗰個總個一個金額，佢全部預咗佢都會用得曬嘅。咁即係真係港鐵俾出嚟嗰個優惠金額咧，嗰度我相信差唔多啦。當然都可以即係我詳細啲去公布啦，即係政府同埋港鐵。咁如果以人流嚟講咧，啱啱過去呢個週末咧，頭先所講咧，就真係少人嘅。你見到全香港。即係無論係港鐵啦，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咧，其實都係少咗唔少嘅嗰個客量。咁啊，睇下嚟緊喺5月13、14啦，即係個母親節啦，咁又唔係一個小長假咁樣。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希望見到可以有更加多嘅市民係受惠啦。咁當然喺宣傳方面都應該要再加強翻。 你自己點睇？其實即係港鐵選擇喺呢個復活節嘅假期入邊提供呢個優惠或者半假日嘅做法咧？ 我諗佢嘅出發點咧就諗住啊一個假期一個假期嘅週末啦，咁樣去做咧，咁可能即係喺個即係新添一啲咁樣嘅喜慶啦，或者係少少嘅一個咁樣優惠啦。不過即係如果我哋即係另外一個角度睇個人流嚟講咧，或者個客量嚟講咧，係真係比較少嘅。可能啱啱又咁啱係一個小長假咁啊。香港又幾年疫情咧，好多人都係借住呢個機會係離開香港去旅行咯。咁呢一度可能一開始定嗰陣時冇特別去預計到呢個情況。 其實同樣要做一個半假日其實喺平日做翻會唔會更加多人可以享受到或者受惠到？ 喺平日咧，就始終我哋即係一路以嚟咧未試過。咁如果平日咧，尤其一啲繁忙嘅高峰時間啦。咁其實嗰、那個某一啲嘅線路或者某一啲嘅路程，某一段嘅一啲車程啦，其實個人流已經係爆咗㗎啦。咁啊，講緊即係可能即係例如夜晚由金鐘去尖沙咀呢一段，咁呢一個人流非常之大。咁所以如果你一個咁大嘅一個降價嘅優惠咧，咁會唔會令到個公共交通即係港鐵嚟講咧，佢即係嗰個負擔唔到咧？咁呢個係必須要考慮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合理嘅因素嚟嘅。 去到五月啦，头先都讲到话，即系下一个有个半假日或者叫感谢日嘅日子咧，就五月十三同十四。你觉得有啲乜嘢喺改善上，仲有啲安排咧？头先讲咗少少啦，譬如宣传上，仲有冇其他可以再做好啲咧？另外啲长者都提到一个情况嘅，就话感谢日就半价啦，咁长者本身都两蚊噶啦，即系搭车，咁两蚊减到一蚊，其实都唔系好大分别，系咪可以直接系豁免即系呢个长者收费咧？咁两个情况，即系讲紧五月嘅情况同埋长者嗰个情况，你自己点睇咧？ 不過五月嘅情況咧，頭先我講啦，有幾個宣傳嘅手段可以再做多啲嘅，例如提前喺車站嘅廣播咧係開始播翻啦。咁本身咧同埋喺一啲電台同埋車廂入邊啲電視機咧，其實都可以有啲宣傳啦。咁另外喺車站入邊嘅海報咧，亦可以去做翻啦。咁另外一方面，我見到呢個週末，咁當然啦，因為佢個客流量相對少啲，係做得比較好嘅。其實佢係有加咗人手，咁同埋好明顯見到車站入邊啲職員係多咗嘅。咁我覺得呢啲喺嚟緊喺五月咧都可以保持翻啦。咁另外關於長者嗰個一蚊或者係免費嘅問題啦，咁我個人都係持開放態度嘅。咁其實講真，你收一蚊同免費咧，嗰度咧係差唔多嘅。咁不過咧就係、是、要。即係呢個我哋都有興趣去了解翻咧，其實即係即係跟住我嚟會同政府了解翻，因為其實長者嘅車票咧，其實佢有個政府嘅津貼喺度噶嘛。咁如果咁樣嘅情況之下，咁究竟條數係點樣計咧？即係額外嗰啲優惠，其實或者係額外多咗長者出嚟搭車，咁嗰度其實係咪政府反而係補貼翻咧？定係話港鐵自己都有一個點樣嘅機制係負擔翻？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值得去澄清嘅。 OK， 好啊，唔該曬張欣宇。張欣宇係立法會議員，講到有關於港鐵嘅半假日啦，啱啱過去嘅禮拜六日，咁嚟緊五月十三、十四都會係優惠日嚟嘅。1872311講你睇法，有廖先生早晨。 早晨啊！ 你好，請講係。 我係想講一講司机续牌验身嗰个问题啊，咁我系一个长者，我续牌我试过喺香港续牌咧，咁我觉得嗰个医生嘅检验咧就真系冇乜，即系太过儿戏啊，即系 点样咧？你嘅经验系点啊？ 问下我病历啊等等咁，然后 OK 咁样啊，即系大概五分钟到咁。根本呢啲咁樣嘅檢驗係對冇幫助嘅呢啲嘢。 佢冇除咗問之外，即係問咧，仲有口問之外，仲有冇實際做一啲嘅檢查？ 即係普通醫生根本佢冇咁嘅設備，譬如未有嘅視力啊、聽力啊、身體嘅反應啊咁等等，嗰啲要有啲儀器輔助嚟到咩啊嘛。如果你要医生做齐咁多嘢，佢未必有咁嘅设备。如果有咁嘅设备咧，佢可能要用成个钟头嚟帮你咁收你几多钱咧，系咪 ？OK， 但你呢个医生系咪睇开噶本身都？ 系啊，咁睇开，但系你知道人咧就唔系话一六个月前睇过，到而家又话得咁呢个唔。 明白，即系你觉得应该都要有啲指定嘅项目一定要做嘅，咁系嘛？ 我觉得咧，就我自己系一个长者，我咧每一个司机续牌，唔系职业又好，或者普通揸车都应该去接受个检验，即系证明佢系适合驾驶，同埋佢嗰个驾驶嘅。嘅態度咧係良好嘅。 OK， 咁樣其實我有個朋友，佢去深圳續牌咧，都係要接受嘅。 明白。 咁樣即係用電腦嚟到做咧。 明白，即係有啲指定嘅檢查會做多啲，會更加實際。千年到今日嚟到，聽日再見，拜拜。